这是我们的一片诚意呀、啊！ 来来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 敬你的！你是不想活了你？ 大王别急， 今天国王的晚餐，腌制山米蛋炒饭，特派一名使者去谈判。 留着这老头， 穿越一片戈壁滩。